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晖，欢迎你的光临。那今天的开场呢，紧接着为你推荐的是这样的一首歌曲，是来自陈永彤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《时光如茧》。那由王力宏、宋茜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游戏改编的奇幻动作电影《古剑奇谭之流月照明》呢，已于10月1号呢是全国公映了。电影的插曲《时光如茧》呢，由中国好声音的实力女唱将陈永彤深情演唱了。时光剪不断感情的缠绵，剪不断梦萦的思念，空灵的嗓音蕴含着无限的能量，将电影角色细腻的情感、动人的誓言以及无边的思念倾诉而出。温暖勇敢的歌声写下了时光缱绻的诗篇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陈永彤《时光如茧》，讲求情。 对于我而言，有你的出现，一成不变的世界，有了浅浅的甜。爱情总有亏欠，许下心愿，愿一生一世一生人不变，愿一次一句一颗心一恋，再靠近你一点。哦，时光如茧，剪每分每秒有你的画面，情深缘浅。你就在我心里面，相思无边。飞逝的流年，许下心愿，愿一生一世一生永不变，愿一字一句一颗心一恋，再懂得你一天。哦，此去经年，是否还能再亲吻你的脸，不说再见，我就在一生一世人不变，愿一字一句一颗心一恋，再多给我一天。哦，这些诺言，今夜你又在梦境中出现，愿我入眠，就这样彼此挂牵。 时光如茧啊，剪每分每秒有你的画面，时间浅言，你就在我心里面，相思无边。那希望时光呢，真的能够做一把剪刀，剪出那些你想要保存的画面，剪掉那些你不太想再提及的过往，是吧？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。下面那首歌曲呢，听听看，是来自杨宗纬演唱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Money Money》。歌曲当中呢，流露出对金钱和梦想的一种欲望啊，磁性又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呢，随着紧张又迷离的旋律，一遍遍的直击心底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跟着杨宗纬的声音，一起进入超级大片的世界吧。 口显得特别，在花火车头闹去西宁街，太多人的努力只是没被发觉，太多人的梦想最终对现实妥协。 Money 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，五颜六色绿色才是魂落花。 Money Money 给你想要的生活，没有烦恼走遍世界每个角落。显得特别，在花火车头闹清晰明确，太多人的能力只是没被发觉，太多人的梦想最终会现实妥协。 Money 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，五颜六色内测才是稳妥。 Money Money五颜六色，每个人的梦都有着意义，扮演的角色都不可代替。哪怕现在还是平淡无奇，终究有一天会出人头地。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，五颜六色每次才失魂落魄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时光如风，清新拂面而不着痕迹，时间虽不可言喧，却如同白驹过隙般忽忙挥洒，留下银铃般的欢笑和璀璨的泪滴。那这些看似随风挥洒的，其实呢早已经被内心深处一个叫做是记忆的盒子悄悄地收藏了。光华是时间的印记，而这印记就叫做是记忆。所以那么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牛奶咖啡的岁月季风，听听看吧。 时候想去的远方在你的左右，车票上目的地还很多，我们年轻快乐陪着我，是你青春轮廓。多年后有一个叫做时间的小偷，让我们也开始去感受，终于要一个人向前走。那时候松开了曾经握的那双手，我总在想念你的时候，束缚自己逃开，却还是做最深沉的梦。后来我常回忆那 做时间呢，有的时候美好，有的时候沮丧啊。牛奶咖啡呢，用时间的光照亮时间隧道，点燃记忆之光，抛却惆怅般的少年情绪，用音乐呢点亮了时光的印记，以更加成熟、更加真实、更加动人的姿态，细数记忆的点滴，探寻人生的意义，用记忆之光点缀漫漫时光长河，用音乐来捕捉浮光掠影当中的点点闪亮。所以希望下一首歌曲呢，大家能够喜欢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依然是闪耀着满满的正能量的光芒，来自光良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《闪亮》，听听看吧。 一条船上。 起去闯，每一天跨越自己多一段痛和爱和相信的能量，每一天靠近远方多一段，至少我们曾用心去闯，每一天跨越 做新人王丽人经验来袭，用歌声治愈疲惫的人们，请听首播主打歌曲《你是答案》。 终于说出口，明白原来幸福是没有缘由走进的懵懂，漫漫长路上班的日子里，心甘情愿被看透，过往的沉重像每条分不清的分岔路口，向左或向右，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捉摸不透。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情字露出的感情观，你是答案让每一个伤心似懂糊涂被揭穿，有好几些年渐渐淡出繁华的视线，以为不看见这眼里永远，你是答案时光流逝回想留住却更难，你是答案承诺的只是简单一句我们不散， 前段时间去贵州，

昨天湖南卫视原创音乐创演秀幻乐之城品牌研讨会在北京召开，幻乐之城联合出品人梁翘柏、总导演安德胜以及北京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，探讨和总结节目的得失。席间，社科院专家称赞幻乐之城是未加剪辑的遗憾的艺术。在一气呵成的真人秀当中，平时形象高冷的王菲也显露出了综艺感极强的一面。据了解呢，幻乐之城将于10月19号迎来收官。本周六，国际知名女演员朱丽叶·比若什将在快乐大本营献上中国综艺首秀，在演技游戏中展现她生活中独特的一面。在节目中的表现让我们看到朱丽叶·比若什最真实平凡的一面。在上周播出的《我就是演员》当中，曹骏、金超、郭麒麟共同挑战了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中的片段，曹骏饰演了王宝强的角色许三多。魁梧的身材，健硕的肌肉，黝黑的皮肤，当年经典电视剧《真命小和尚》中披着袈裟的开心小和尚俨然已经是进入而立之年的硬汉了。虽然最终惜败，但是曹骏表示很感谢这个舞台给了现在的他与观众交流的机会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明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，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Power Music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。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手的记忆又想起当时的快乐，然后呢，那个冬天你搬去了哪里，梦没做完就醒了，人记忆在指缝中流走，旧时光长长的尽头慢慢拉远了，想知道你这些年快不快乐，开始了新的生活是不是合，我不餐厅多久了，再没来过这里，而你呢，是否同样也怕 触碰记忆，爱算不算是错呢？好怀疑，如果没有开始会怎样？我无法想象知道你这些年快不快乐，开始了新的生活适不适合，我不断猜测也不断假设，想证明什么、哦、当某天你想起我能不能 那是来自孔书航带给我们的时间都停了啊！随着缓缓流动的音乐呢，将记忆拉回到了过去。没有你之后呢，脑海里全部都是你挥之不去的身影。刷牙的时候，你会调皮的藏在我身后，坐着摩天轮和你在最高处看星星。我们手牵手走过的每一条街，那醒来却发现这只是一场梦。物是人非的日子里呢，徒留我一人活在曾经。那孔书航呢，用出道后的第一支单曲呢，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有点悲伤的爱情故事。那自己全程参与了歌曲的制作，也体现了满满的诚意。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孔书航的音乐之路能够越走越远，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全新的作品，好吗？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这是一个关于久别重逢的故事，在那个阴雨天，在那家红色招牌的咖啡店，我们试图捡起那些散落的自己，才发现原来时光在彼此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，幸好还有那双温暖的眼神，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里带来了一些格外的暖意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马蓉阴雨天。 个姑娘背着命运和青春走在阴雨的街道，雨滴落在她被时光所伤害过的皮肤上，她的手背变黑了，眼袋落下了。她走进一家红色的招牌店里，然后坐在一扇打开窗户的角落边。 他想用力捡起已经散落的自己，他的脸变暗了，眼睛还那么温暖。每当我一个人自己雨天，每当我回想起曾看见的一切，每当回想起曾爱过的每一个瞬间，每当我一个人又静静的想念，招牌店里，然后坐在一扇打开窗户的角落边，他想用力捡起已经散落的自己，他的脸变暗了，眼睛依然那么温暖。见的一切，每当回想起曾爱过的每一个瞬间，每当我一个人又静静的想念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欢迎回来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关于这个猫的主题歌呢，好像真的会有不少哈，像这个满舒克的《做的猫》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这样的一首歌曲依然和猫有关呐、啊，是来自伍嘉成的全新单曲，唱的是《温顺的猫》。那这是一首很复古的歌，猫的高傲、孤立、慵懒与小撒娇都被捕捉进歌词当中的小细节了。那歌词也是表达了喜欢这样自由的爱着，想要做一只温顺的猫，也象征着想像猫一样自由生活的人们。所以听听看，来自伍嘉成带过。我们的温顺的猫，掌声请。 像是现在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 So why 对我不理睬，像一个小孩，两小无猜，思绪抛开，当你觉得累就甩开，当寂寞爬上来，你又想重来，只想对着窗外发呆， And I just wanna sleep， 只想做只温顺的猫，门外逃离现在 But why 总觉得怪怪，原来是不舍得对你不理睬，九条命的我生俱来，但只有一个心，只想做只温顺的猫， 那的确是一种很值得令人羡慕的生物哈。那但其实有时候呢，女孩子们也会像小猫一样啊，有一点小傲娇、小脾气，但是呢，同样也可以很温柔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今天节目呢接近尾声了，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呢是来自胡彦斌的《我敢》。那做想做的事，爱想爱的人，那聪明的人呢不会懂我们这群傻子鼓里的人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来自胡彦斌的《我敢》呢，也是他为吴克群自导自演的处女作《为你写诗》的电影的宣传歌。那通过这首歌曲呢，想要问一问大家，那些年吹过的牛，那些起过的事，如果可以重来的话，你敢不敢再傻一次呢？好，带着这样的问题呢，我们就一起思考一下吧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接下来娱乐最王牌，我们来一起聆听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，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，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，要我们慢慢学会习惯，为兄弟杀，为女人痴，为梦想狂热，都是戏里编的谎话，在现实面前嘲笑之中默默的感，说感就感，在倒下之前去求活个痛快，我感我感，就算明知在现实中会浪